以国土环境保护省金京俊为团长的国土环保省代表团19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肯尼亚内罗毕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会第二次会议。